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北京94.4FM北京音乐广播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聆听改变世界，艺术改变生活，改变。从每周一小时开始，每周日晚9点，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。这里有常演不衰的舞台经典，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，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，走进国家大剧院，艺术就在你身边。 北京时间21:01，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，我是云云。今天呢是七月的第一天，本月国家大剧院将会有一台全新打造的歌剧隆重登场，那就是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这是法国作曲家古诺的代表作，今年呢正值古诺诞辰200周年，为了纪念他，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了他的这部歌剧。今晚呢我们就来说说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首先来听听歌剧的序曲音乐吧，对整部歌剧的风格先有所了解。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中呢，被频繁改编最多的可以说就是这部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了。柏辽兹曾经为他写过一部戏剧交响曲，柴可夫斯基呢写过幻想序曲，普罗科菲耶夫写过芭蕾舞曲，而为此写过歌剧的其实也有不少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古诺的这部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了。 布莱特伯爵为女儿朱丽叶举办生日化妆舞会，朱丽叶的表哥和维罗纳城的年轻贵族帕里斯在讨论着朱丽叶的美貌。卡普莱特伯爵呢，他们有意把女儿要许配给这位帕里斯伯爵，但是朱丽叶却不愿意。朱丽叶的生日化妆舞会上，几位蒙面的不速之客登场，这是卡普莱特家的世仇蒙太古伯爵的儿子罗密欧，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前来躲闪当中呢，他遇到了大厅中的朱丽叶。朱丽叶正在向他的奶妈诉说，宁愿活在年轻的美梦里，也不愿意把以后的生命交给婚姻。躲在一边的罗密欧被朱丽叶的美貌所倾倒，走上前自称是虔诚的信徒，想要亲一下朱丽叶的双手。朱丽叶害羞地伸出手，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剧中最著名的唱段《爱情啊，爱情》，这是都明哥演唱的版本。 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初次见面一见钟情，但是当他们问起对方的身份的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彼此是仇家的子女。这时候朱丽叶的表哥回到大厅，他揭穿了罗密欧的身份，经开普莱特伯爵的圆场才化解了一场冲突。古诺的五幕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改编自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，于1867年的4月27号在法国巴黎的抒情剧院首演。罗密欧与朱丽叶初次见面之后，朱丽叶对着月亮倾诉着对罗密欧的仰慕。这时候罗密欧来到朱丽叶的阳台下，两个人互诉相思之情。 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脚本呢，并不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的，不完全是根据他的剧本改编的，而是根据传说。据说呢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故事在意大利是早有流传，只是因为莎士比亚伟大的戏剧掩盖了民间的传说，让人觉得这是莎士比亚原创的戏剧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人们的说法。英国著名的一位诗人曾经说，这个故事的基础呢，完全就是氏族的生活，全剧的事件呢，都发生在氏族的不和。其实呢，从剧本的真正内涵来说，莎士比亚是通过一个老生常谈的爱情悲剧，为我们展现一个广阔的深层的家族的悲剧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其实爱情不过是架设这一悲剧的桥梁，它更深的寓意是为了挖掘人性，尤其是以家族利益为背景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。而为了这种所谓的家族的荣誉，不惜牺牲年轻人淳朴真挚的爱情。爱情的故事永远老套陈旧，但是能够历久弥新，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，这就是莎士比亚的魅力。所谓的见仁见智，年轻人呢看到的是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里面的爱情悲剧，而成熟的欣赏者呢看到的是这一爱情悲剧后面更加深层的原因，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魅力的所在。是古诺的一部抒情悲剧，这部歌剧充分体现了古诺在抒情音乐方面的才能。剧中呢有很多段优美动人的咏叹调，比如朱丽叶演唱的圆舞曲，在这醉人的梦境当中，至今这段音乐依然是女高音钟爱的音乐会的曲目之一。Three!

明天午后西部山区易出现雷雨天气，夜间雷阵雨扩展到全市，请注意防范，合理安排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多云，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明天早晨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多云，西部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目眩晕、牙痛、咽喉疼痛、便秘，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，清热解毒，散风止痛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饭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，由史泰龙、黄晓明、戴夫、巴蒂斯塔等联袂主演，奚梦瑶友情客串的好莱坞动作巨制《金蝉脱壳2》上映，将为观众带来极致刺激的动作场面和惊心动魄的越狱故事。这次续作当中的监狱全面更新升级，高科技元素颇为吸睛，机器人伽利略作为运营者管理整座监狱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导演史蒂文·米勒一直钟情于科幻题材，从小看《银翼杀手》和《异形》长大，最崇拜的导演是雷德利·斯科特。电影《仙魔诀：酒神战甲》正在热映，影片扎根泰国传统文化，首次以动画的方式讲述泰拳，拥有豪华的幕后制作班底，从动作设计到人物造型都有着独特的泰国文化烙印，而且在制作上达到泰国本土动画的新高度。这部影片此前在泰国上映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第15届法国电影展日前在京开幕，从即日起到7月22号，10部法国佳片将在北京、深圳、成都、大连等7个城市和观众见面。这10部影片分别是《芭芭拉》《监护风云》《痛苦》《一日情人》《童年的许诺》《编剧工坊》《女守卫们》《我的珍宝》《第一名》和《心灵暖阳》。这些作品都是近几年完成的新片，有传记、悬疑和喜剧等类型，有的还是电影节上的获奖作品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感悟艺术，提升品味，收获快乐，改变从这里开始，从每周一小时开始，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，让艺术改变生活。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，我是云云。今晚呢，我们说的是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古诺的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这部歌剧呢，将于7月18号到22号首演亮相于国家大剧院2018歌剧节。 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抒情的委婉的乡村风情，可能习惯了意大利歌剧那种令人窒息的抒情的激情的观众呢，可能不太习惯法国歌剧这种温吞水一样的抒情的感觉。这是一部悲壮的戏剧，但是古诺却把它处理得非常的抒情化和通俗化，简洁明了，现在它依然是各大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。这部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当中呢，为了舞台演出的需要，编剧们曾经大量的删节了莎士比亚的原著，甚至还做了不少的改动。当时呢，遭到了一些评论家们的严厉的批评。其实这种技术上的处理呢，对于歌剧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。歌剧不是话剧，完全的按照原著的照搬照抄显然也是不可能的。而评论家们呢，他们既希望作曲家们改得好，又希望不要太违背原著，而事实上观众喜欢作曲家自己觉得满意才是硬道理。这部歌剧呢，从头到尾充满了动人的旋律，典型的法国式的抒情的气息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 次见面一见钟情的仇家的一对子女，罗密欧与朱丽叶，他们在阳台互诉衷肠之后，约定第二天前往劳伦斯教父教会，要私定终身。第二天呢，两个人来到劳伦斯神父的修道院，神父呢也希望为他们两个人证婚，通过联姻的方式呢，能够化解两家的仇恨。婚礼之后的那一天，罗密欧的仆人去寻找主人的下落，找到了凯普莱特的城堡之外发生了冲突。随后呢，罗密欧的友人和朱丽叶的表哥纷纷参与到了战局。朱丽叶的表哥暗中刺杀了罗密欧的朋友，罗密欧见他的好朋友丧命，一时激动，把他的表哥一刀杀死。维罗纳亲王闻讯赶来，把罗密欧驱逐出去。与朱丽叶两人在深夜道别，凯普勒的伯爵带着劳伦斯教父前来，告诉朱丽叶，他要完成他的表哥临终的愿望，那就是把朱丽叶许配给帕里斯伯爵，今晚完婚。等到伯爵走了之后呢，神父从身上拿出了一瓶毒药，他让朱丽叶喝下去，药性发作呢，就会像死去一样。然后呢，神父会通知罗密欧偷偷的回来，再带着朱丽叶远走高飞。神父呢，按照事先的计划派亲信去给罗密欧送信，但是信差中途耽搁了，没有把消息传给罗密欧。罗密欧听说朱丽叶过世了，于是绝望地买了一瓶真正的毒药，连夜赶回维罗纳，溜进凯普莱特家的地下陵墓，喝下了毒药，准备陪伴他心爱的妻子一起死去。 当初烈身上的药效褪去了，看到了身边躺着的将要死去的罗密欧，两个人终于见面了，格外的高兴，但是为时已晚。朱丽叶不愿意自己独自活在世上，拿起罗密欧身上的短刀刺向心脏，追随罗密欧而去。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我已经原谅了你。这部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它的作曲者是古诺。其实古诺呢，可能并不是一位众人皆知的作曲家，但是他的《圣母颂》，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听过，它是古典音乐的名作。出生于1818年的古诺，热衷于宗教音乐和歌剧作品的创作。他笔下的音乐呢，旋律优美，色彩丰富。其中在歌剧的创作当中，他为了改变当时法国大歌剧过于追求宏大排场这样的一种弊病，重拾法国艺术重精致重品味的传统，开创了一种介于喜歌剧和大歌剧之间的一种歌剧形式，被称为抒情歌剧，新的歌剧形式。不仅更加的注重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情感，同时呢，也重振了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歌剧。 Thank you. 诺的浮士德和这部罗密欧与朱丽叶，还有比才的卡门、马斯涅的曼农、维特等等，可以说代表了真正属于法国本土的歌剧。虽然从整体上还无法和意大利和德国的歌剧抗衡，但是他却把法国式的抒情引入了世界歌剧的舞台，成了一股不可或缺的新鲜的力量。整部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它的配器可以说是华丽多姿的，表现出法国音乐色特有的那种灵巧和对乐队驾轻就熟的能力。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，我们说的是一部著名的法国抒情歌剧，古诺的代表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通过这部歌剧呢，我们感受到了法国歌剧轻巧又抒情的风格。这部浪漫伤感的歌剧将于本月18号到22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。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最近的精彩演出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周末夜现场，祝您周末快乐。 人购车节热潮来袭，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，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，7月7日热力巨献，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，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，不怕日晒超长续航，地上水下随时随动，感受我的心率，带我体验活力人生。他，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？金夏潮手环，速速 pick， 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。